终于还是失去了很多爱。阳光多灿烂，可我的理想在慢慢腐烂。欲望难躲闪，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。突如其来的崇拜，让你的心跳慢不下来，来不及释放情感，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。不要怕伤害，是在人海里，阳光多灿烂，可

界，你突然说起理想的，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。雨下几年，我的爱依旧就像雨水，燕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过一点，几句是非冲动危险的飞翔。

演着两部悲伤的电影。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，然后留下最痛的纪念品？

是我的罪孽，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想着你的感觉，你犹如风的缱绻，吹乱我的日夜，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，想着你的感觉。 用青春放肆人